我们在十番显见之前，那我们把它很快的走一下，因为这几个概念其实很重要。那为了不要弄反，连我自己整理完之后，我还发现我以前给你们的一个笔记我写错了，所以我刚发出来了。所以把那个东西仔细的整理一下是好的。那个因为这个是 relevant to 经文，那个他不是说世尊阿难啊跟老师讲说，世尊在十番显见快要到十番显见之前啊，他说我等经者二障所缠啊，良由不知极常心性哒哒哒哒哒，这个地方，那我们上次有花了蛮长的一点时间，一段时间去解释什么是二障，所以我们今天就再走一轮。我在走的过程，我已经发现我之前曾经写错一个地方，所以我刚改了，然后发给你们。你看啊，二障啊，有两个障碍，因为经文里面提的话，我们就得了解。通常我都是尽量不要去钻研一些专有名词，但如果经文有的话，我想我们得懂。那个它有两个障碍，这两个障碍啊，仗着我们没有办法明心见性，或者仗着我们没有办法出三界，一直在生死里面，生死轮回，六道轮回里面打转。除了我们之前有讲说，哦，生死轮回的根本是我们的攀缘心啊，之前讲了很久，我相信这边大家都懂了。那生死轮回的根本是攀缘心，但是是哪两种障碍仗着我们呢？这两种障碍啊，一个啊是仗着我们出生死六道轮回啊，分段生死；另外一个呢是仗着我们，是更深刻，就是更细微的障碍，但是是很更难，越细的你越难处理掉，仗着我们没有办法打绝。或者仗着我们没有办法明心见性，那我们就来看看这是哪两个障啊？第一个障，这两个障，一个是烦恼障，一个是所知障。我会觉得这两个东西它的定义你还是要把它弄懂，因为我觉得大家都会有的时间呢、啊、会上网啊，或者听法师讲法，或者说是会看书。这两个名词或者在这个表格这个 chart 上面所有的名词其实是非常容易你会经常看到的，所以把它弄清楚之后你就不会混淆。第一个是烦恼障啊，烦恼障呢叫做事障，那么所知障叫做理障。你去看事情呢，就是事就是事情，是比较具体的啊，某一些事情你比较能够处理的，是比较粗的烦恼。那么理呢是讲道理，事是比较粗的，哎，麻烦要大家要 mute， 不然我会听到杂音啊。然后理呢是比较细的，这比较像净土宗说这个，我们说这个性相一如啊，那很多这个会说理事一如，所以其实理跟事到最后啊，你学到最后其实同一回事，但是目前来讲，我们先看说事是比较粗的，理是比较细的。那烦恼障啊是由我执所起。那我执跟法执你就真是得弄清楚了，什么是我执，什么是法执。我执啊，我们之前有讲过啊，分成两种，一种呢是比较粗的我执，叫做分别我执，一种呢是比较细的，比较细微的，比较难断的，叫做俱生我执。那上次也讲过啊，什么叫做分别我执，其实啊，什么是我执，应该是说什么是分别我执，什么是俱生我执，或分别法执、俱生法执，有好多不同的定义。比如说这个唯识，它有唯识的定义，那么相宗它有相宗的定义，那么我们也不要去管到这么细了，你大概就有一个概念就行了。什么叫做分别我执比较粗的呢？就是我们啊就抓着这个五蕴色受想行识所结合成的这个五蕴，我们以为是真实的，就是我们现在觉得存在的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心理合在一起的这个我们觉得是真实存在的，那这个就叫做我执。其实这个就是一般普罗大众比较相同定义的一个我执。那么这个我执啊，你要去想，因为有这个我执啊，因为其实这是一个迷思啊，这是妄执，就是说你其实误以为我们这个五蕴身心实有的这个身跟心啊，是 真实的这个我是真实存在的，因为你有这个错觉，有这个妄念，而后来造成了很多的问题，很多的烦恼啊，你有了这个我见，哎呀，你可能就是会啊，有我的各种思考、想法、需求，各式各样的各种，他也不能，其实很多文法师叫做邪见，其实就是一些不正确的知见，而造成你很多的烦恼。那么这个烦恼啊，仗着你没有办法出三界，没有办法破六道轮回，所以叫做烦恼障。这个烦恼这个障碍，因为你执五蕴身心，妄执五蕴身心为实有，所以产生了很多邪见，而制造带给你很多的烦恼，这些烦恼让你一直在六道轮回里面打滚，所以呢叫做烦恼障。那么这个我执啊是比较粗的，那么也叫做见思惑里面相对那个见烦恼或见惑。那再来呢是具生我执，具生我执你就去想啊，就是跟相已经没有关系，是我们很根深、很深层的这个贪嗔痴慢疑，叫五毒。这个五毒啊，大家生下来就有，你都不用教他哦，他就有，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东西比较难去断掉，这一种迷惑、这种烦恼是比较难去断掉的，叫做思惑。所以见思烦恼，这样子的名字就懂了。我执啊，分别我执、具生我执，以及啊这个具生叫做见思烦恼，或者叫做烦恼障或见思惑，这个东西障碍着我们没有办法出六道轮回，没有办法结束啊这个分段生死，它障碍着我们证涅槃。所以呢他为什么说烦恼障啊让我们没有办法证涅槃。涅槃这边的涅槃呢，它定义没有这么严格，并不是我们大乘所讲的那个圆证，后来的那个无余涅槃啊，那个大证圆证，最后最极尽涅槃，不是那种涅槃啦，是指小证的偏空涅槃。这边所讲的证涅槃就是说你能够出三界，你能够出六道轮回，那他就没有办法呀，所以你就一直在分段生死里面，不停的在六道轮回里面不停的分段生死，死了生生的死，死了生生的死，叫做分段生死。分段生死就是我们讲说哦，你是真的有生命的形式存在，生了会死亡，死亡之后又重新再有一个新的生命啊，一个新的形体，一个新的名字。好，那下面呢，下面是所知障。所知障呢是由法执而起的，那法执你要知道哦，法执呢也是分成有细的跟粗的，那细的法执啊叫做分别法执。那么之前的我执是什么？指我们这个五蕴和合的身心啊为实有，其实是虚妄的，所以我们说妄执。那法执是什么？也是妄执。妄执是什么东西呢？以为啊这个诸法心外实有，这个诸法，这个法代表一切法，世出世间一切法，其实所有的一切法，我们以为这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是真实的，那么我们不知道这所有一切法其实都是我们如来藏，我们的真如心所随缘变现出来的，随境缘或随染缘，但是这所有一切是我们如来藏所变现出来的，我们搞不清楚，以为万法是心外实有，那你这个时候你就会去做，你就会去分别啊，就会不停的去分别。那这个地方啊，就是我们讲的尘沙惑，尘沙惑。那再往后呢，你看你一定有听过见思惑、尘沙惑，之后是什么？无明惑，会有人讲过无明烦恼。那比较细微的这个法执啊，这个其实它比较是偏重于什么呢？就是偏重于啊，我们对于我们所修行的法，很多也有法师讲说法门啊，那个文清有问我说应该是比较像是，其实它是对于我们修行，我们对于佛法的执着。那么修行的法门啊，有些时候我学这个法门，我很执着，为什么执着之后我要能够正果啊？我要能够悟道，我要能够正果，我要发心啊，我要悟道，我要正果。对于自己我们所学的这个 学佛或者是学所学这个法门，让我非常的执着。最后我希望要，我要甚至我在我一定要涅槃啊，我一定要涅槃，我要证佛果，这些东西所有的修行人到后来都有这种非常细微的，我们称之为法爱。可是啊，事实上涅槃也好，佛果也好啊，菩提心也好，其实这所有的一切不也是真如本性如来藏所变现出来的吗？其实也都是虚妄的。所以我们才说没有办法，还没有悟到说修正性空啊，其实万法性空，修正也性空啊，所有一切法其实都一样是缘起性空，所有一切法包括佛法。所以到后来是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你到最后所有一切通通都得放下，连对佛法的执着也不能有。那么最后啊，这个地方已经是三细相的无明惑了。所以我刚刚好，我们先讲完这章，我再把我之前讲错的地方告诉你。第六意识啊，这个我执啊，那我要再稍微多讲一点，就是说第六意识我们都讲说啊是分别嘛，第六意识会跟前面的五识一起运作，然后产生对种种的现象啊，什么什么看到的东西啊，听到的声音，会做分别 differentiation。 那么但是啊，它的功能是分别的，但是它对应的是我执。你会说诶，我不是只有在分别吗？不是它的功能是分别，那为什么还有执着呢？虽然它的功能性是分别，但记不记得我们有说啊，那个第七世的那个执第八世的执阿赖耶识为无我的那个第七世啊，会是一个 backseat driver， 会 influence 那个第六意识，让他会说时时刻刻提醒他说，哎，有一个我的存在哦，所以你不可以说只是喜欢哦，你可能要拥有啊，这个东西是好的。所以因为被第七意识影响，所以他会有执着的情况，你分别到后面就会执着了啊，你就大概就去想这个概念。那第七识呢，第七识就是对应我们的法执啊，所以第七识是很难去突破的。我们修行啊，其实是要修掉第六跟第七嘛，第六跟第七是因上在修，就是在这个因缘的那个因叫缘因，因缘你都可以，因就是因为的因，这个因上面修。你把它修掉了之后，把第六跟第七识从我们这个无明啊，从这个事体，事就是虚妄的嘛，把它转成真智。我们要转事成智，我们要把我们原来的那个妄念啊，我们的那个虚妄的事，我们要转换，你要修行把它变成真智，真实的真理真智。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讲说，哎，记不记得我们讲以前说小乘啊，就好像有一只那个野马在栅栏里面啊，小乘是什么呢？是一棒子把那个马给敲昏啊，让那个野马就昏倒在那个栅栏里面，它就动也不能动。那么智他就说，哎呀，这样子啊，我就不会再被外境所影响啊，我的前面六识就止息了，这是小乘的做法。但是大乘不是啊，大乘是说我不能把你这野马敲昏，我要把你这野马呢训练成一个千里马，这样子才能够帮我做事啊！你把那野马敲昏了，不就完蛋了？虽然他没有办法在那里制造混乱，可是敲昏了，他就失去他的妙用啊！所以呢，为了要能够有妙用，要能够除了自己证得空性，因为我还得去普度众生啊，所以我不能把野马敲昏，我要把它训练成千里马。所以啊，我要把第六识跟第七识这些妄知妄见，把这些东西全部的断掉。我要修炼啊，然后变成真正的智慧，叫真智，转世成智，在因上面修。那我们之前也有提过啊，你第七识你抓不着它在哪，根本不知道它在哪，所以我们修行只能从第六识着手，从第六识着手。其实第六识啊，我们说这个是成也是第六识，败也是第六识，就像阿赖讲的嘛，对不对？我念佛供养，我行善积德是第六识，我今天谤僧谤佛为非作歹还是第六识啊。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说要从第六识出口也着手，因为我要降服这第六识，我要给他一个在一个善的环境里面 让他能够在善的环境里面起善念，然后做善行，这样子啊，我们所种的新的每一个种子啊，到了我们第八识里面，叫做现行熏种子。你所做的这个行为，你会有除了是一个种子到了第八识，你 at the same time， 它还会去熏习那原来已经在里面的种子，让它苏醒。你如果做善，你就熏习的，就熏醒，就会把善的种子摇醒。你造恶，你就是把恶的种子摇醒。好啦，那你一定要让第六识啊，在一个善的环境里面，所以我们要拜忏啊，我们不要让那个妄心起来。我们希望业力能够止息，止息不是说把业力给灭掉，业力是灭不掉的，就已经在那儿了，来累世累劫。你希望它不要现行啊，所以你拜忏。为什么要行善行六度？因为我要有好的，我要能够除了修这个地方是修福啊，我行六度有善的种子，熏习善的种子进去，而且我现行能够熏善的种子苏醒之后呢，我还要禅坐。禅坐什么？是空性观空啊，我要能够把第七识的那个我执啊，把它给灭不能，对，我执其实你要把它断掉，但是比较难嘛，你就每天要努力啊，你用禅坐的方式，观空的方式，你要能够对治那第七识的那个最深沉的我执。你说哎，我执不是第六识吗？对，没错，这个第七识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叫法我执。什么叫法我执？就是你就去想这个第七识是执着阿赖耶识的地，阿赖耶识说这就是我哦，阿赖耶识里面不是有能有所啊，这个能觉就是我。总之他抓着阿赖耶识就觉得有一个我的概念，这个我的概念其实制造了很多的问题哦，贪嗔痴慢疑都来了。所以这是比较深层很细微的，叫做法我执。也有地方就直接说我执我执，但是你就要知道到底它的差别在哪里。一般讲这个我执的时候是在讲第六识，我们刚刚讲五蕴，执五蕴为实有。那第七识最深沉的这个就是一个我，就是一个有一个我的概念，执阿赖耶识为我啊。所以佛不是有在金刚经里面讲，我看我还记不记得句子，说菩萨通达无我法者，无我法那个如来说明真是菩萨。你要能够通达无我法的那个无我法是什么？绝对不是我们刚刚第六识所讲的执五蕴为实有，那个是好粗的啊，那个是阿罗汉就已经断掉了。他这边所讲的这个无我法，就是万法无我，包括我自己的那个我都没有了，这个是登地菩萨甚至八地菩萨以上在修的，是很细微的我。所以啊，我自己前面几年 suffer 就是这所有的名词也没有人讲给我听，我问了好多人就没有半个人可以讲清楚。那我觉得我刚刚讲这个东西应该是靠谱的。那你就是要把什么是我执，什么是法执，到最后第七识那个最深沉的那个法我执，或者就是我这个概念，你要把它弄清楚，这样子应该就 OK 了，差不多了。那么我就要跟大家抱歉说，我之前有个地方讲错了。什么地方呢？就是六粗相。我刚刚有照了一张照片给大家哦，那个尘沙惑啊，对应的是分别法执。但是如果你看那个照片，我之前写的是具身法执跟分别法执对应的两个都是尘沙惑，尘沙惑对应的应该就是那个分别法执。那那个具身法执，其实我不应该把它划掉了。应该是说具身法执啊，具身法执应该是到三系相这个地方啊，我觉得我还要再去 verify 一下，就是跟三系六出的那个关联。总之这个尘沙惑呢，你先把它对应到分别法执就可以了。那具身法执我要看一下到底是放在这边还是要放在三系相，我就再回头给你们去确认。但是这个地方你就先写啊，具身法执对应的是那个无明惑。照理讲这个具身法执啊，我应该把它放到三系相才对，我下一次会整个理清楚之后就跟你讲。好，所以到目前为止有没有人有任何问题或我什么地方没讲对？再加一点啊，大家应该有听过分段生死跟变异生死，这个烦恼障啊 除了之后啊，就出了三界，断了分段生死。那么后面有一个变异生死啊，变异生死并不是，他是说出了三界之后啊，我们不是有十法界吗？六凡四圣，六凡就是我们的六道轮回啊。你出了六道轮回之后，就到了四圣法界。那个四圣法界，其实他们讲就是分叫做变异生死，它已经没有生命，就是说生死生死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形态啊。它是另外一种概念，就是说，哎，我修行啊，我每往上走一个层次啊，我等于说重生了，那么我就一次分段，我就一次的变异。一直在里面的变异，因为我的生命的这个我的这个光明啊，我的这个菩提，其实我一直在变，一直在变化，所以是变异生死。你一直在变异生死里面，甚至在那个三细相里面也是变异生死，直到你完全圆证了，所有的无明烦恼都已经破掉了，圆证了，你说呢？我连变异生死都脱离了，那就是最终的涅槃了。那之前。分段生死之后，就是变异生死的形式在蜕变，或者说我就是在重生，一直在往前更进一更上一层楼。好，那这个地方先停两分钟，让你们整理一下。我来问问看有没有人有现在有问题，都清楚吗？OK， 现在没有问题，那我们就集中到最后好了，再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好，那我们现在就讲，我记得我们上次啊，讲到那个第三处真心啊，还没讲完。其实啊，整个楞严经啊，你要去想一件事情啊，他佛到底想干嘛？那个佛啊，也不是说楞严经想干嘛，他从头到尾啊，他49年到底想干嘛？你要很清楚这个概念啊，所以。你就是每一次啊，你要觉得自己要确定自己没有那个念书念傻了，脑子是清楚的，你真的要问自己，到底佛想要告诉我们什么？或者49年，每一部经文其实他想告诉我们的，都有一个 fundamental 的一个道理在里面啊，一个基础。尤其是《楞严经》啊，真的就是那四个字，破妄显真啊，他要把我们的妄念给破除。要破除我们的妄念妄见啊，开显真相，把真实的实相、真实的现象告诉我们。其实就真的是在那个《金刚经》啊，什么是真相，什么是妄见，一直告诉我们，我们就是活在颠倒梦想里面。你要知道，佛啊，他不是第一次就给你一步到位，因为我们原来是在一个颠倒梦想的世界里面。就是我们今天都在这个世界里面，那我们在上课之前，几年前我跟大家都一样，我们都以为这所有的，我们都不觉得自己是在一个颠倒梦想里面，我们觉得是在一个非常真实的世界里面。那佛就有一个人叫释迦牟尼佛，他就走进来跟我们讲说，哎 ，Hello， 你今天是在梦境里面，是颠倒梦想，那么我先告诉你，所有一切通通不存在啊，这所有一切什么什么。你没有办法接受，没有办法完在那一个时间点就接受，所以其实佛啊，他就随顺众生啊，要用你能够接受的方式来教导你，用我们能接受的方式来教导我们，所以他有分次第的，连整个楞严经也是要破除妄见，开显真相，他也有次第啊。他不能在 chapter one 就直接告诉你真相是什么，你受不了，你也听不懂，你也没办法接受，所以他就一步一步来。第一步先告诉你，其实啊，我们处在一个颠倒的梦想里面。你讲说颠倒啊，是180度颠倒，不是30度，也不是60度，也不是90度，它真的是180度的颠倒，就是真的，你以为是真的，其实是根本不存在的，类似是这样子的一种颠倒。所以他就分两部曲啊。他第一部曲就先告诉你，哎，你所处的这个世界真的是不存在 ，OK， 这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他就用他还这时候都还没讲如来藏，他就是说其实是我们的这个真如本性啊，或者告诉你，其实现在所有的一切啊都是缘起性空，他就先告诉你缘起性空， 先让你知道这所有一切的相啊都是随缘变现的，他慢慢慢慢把如来藏这个概念带出来，但是他先破你，告诉你这所有一切其实是缘起的，缘起性空，他让你知道这些东西其实不是真实的存在。所以在前面真七处真心，你看看一直到现在哦，到现在到了十番显见，他都还只是告诉你，他都还没有告诉你完全的真相，都是还在一部曲。他就用两部曲的话，就是在第一部曲，他先告诉你啊，七处破妄，他先告诉你其实东西不存在。那么到了十番显见呢，他啊开始把这个性啊，把你的这个重点从相，他要把这个相给破了，要把性或者见性，要把这个真如性，我们的体性这个概念慢慢带出来。然后它会让你知道，其实所有的显像啊，是我们真如本性随缘变现的。它这个时候呢，慢慢慢慢讲到最后，它真正要讲是十番显见之后，它又去破妄，破了一段妄之后啊，它会告诉你，哎呀，其实真实的告诉你吧，外面的相用跟原来的体性其实是同一回事情。你说如来藏啊。你说啊，这个五蕴啊不是真实的，诸法啊都是缘起性空，他最后告诉你五蕴色受想行识诸法一切它就是如来藏，它的特性它的特质，所有一切其实就是如来藏，性相其实是一如的，理事是一如的，最后我们中国人讲万法归一，你一定要，如果你的回归那个世界变成一的世界，那就对了，那就是唯一的世界，那个就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如果你还有二，你还有任何和二元相对的这个概念，那你就还没有到位。你去看，它是从一，这个真如，如来藏的一，因为起妄念变成二，二是什么？能跟所。我们现在都不用看经文，就是在讲这个概念，你要先清楚，我们就开始进入那个一二三啊，今天我们会把三前面三番显见都讲完，甚至第四番开始，概念很重要。现在你不要去翻经文，你脑子我讲的你就是要清楚。从一，因为妄念而产生的能所，哎，能所就是二，这个地方特别重要。为什么？能就是自己，能嘛，我能啊，我能觉啊，我能看啊，我能知啊，就是我的这个概念出来的。所是什么？所以的所，一个是能啊，一个是被。能是主动，所是被动。能就是我能够见，我能够觉，我能够看，我能够见闻嗅尝觉知。那个所是什么？被我所见闻嗅尝觉知的那个对面。所以有的能跟有的所，这、就是从真如本性一开始忽然一念不灭一不觉先变现出来的那个二元。哦，这很重要哦。二元就是有能有所之后啊，它又再变现啊，它又再变现从二。变成多，为什么？那个所啊，就会开始有各种各式各样的世界相，因为那个妄念越来越多。那个经文以后会讲啊，不用着急，先把最主要的概念搞清楚。那个二会变成多，那个多啊，就是各式各样的名相也出来的，作用也出来了，功能也出来的，世界的样子出来了啊，然后。各种生命的形式出来了，有六道轮回，就所有东西都出来了。这个东西就从一到二到多，这个多是什么？就是能够分别了。你就去想这个概念，从一到能所，能所是二，之后呢，就是开始分别。为什么？因为很多，然后就分别，之后你会执着，执着之后你就造业，滚到六道轮回里面去了。所以你要先去把佛啊，他要把我们这个慢慢慢慢拉，所以他现在先把你从执着拉到分别，你先别执着，先别执着，你先搞清楚外面这些东西都是假的，所以你就先别执着了，好歹先出三界。那佛他要求，他当然希望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回到那真如，那如来藏，但是你没办法嘛，你就加减乘除不会，你怎么学高等微积分？你没法度嘛。所以他跟你讲说，不管怎么样哦，你至少加减乘除你要会，加减乘除会了之后，你要就不会堕三恶道。 所以他其实一开始是跟你讲很多五善十戒啊，这个东西让你不要堕三恶道，那是他的底线。因为你一旦堕三恶道，你很糟糕啊。我们都一样，你知道？你想想看，我们养的那个狗，你觉得它能念经吗？没办法。你觉得它能修行做大礼拜吗？都没办法。那你一旦到三恶道，你真的就是只能等待，你只能在那里 hopeless 的等待，你在累世累劫之前曾经做过的一个善业忽然成熟。又让你变回的人生，不然的话你就是一直往下坠。所以佛就跟你讲说，我跟你讲，我的底线就是在这，你千万不能堕三恶道。那么从人道的这个 baseline， 我希望你能够一步能够出三界，然后呢你不要再分别，来从六凡到四圣，然后你不要有分别之后，从四圣能够到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就是我们讲的三细相，只有二没有多，至少在能所的这个迷思当中啊，你慢慢修慢慢修，最后能所也没有，那个二元相待的这个概念没有之后，你就回到一真。哦，这个就是他整个希望的那个逻辑是这样走法。所以刚刚我们讲的这一段呢，你就很清楚，因为我也没有书在我前面，我就是这样讲，把我真正已经理解的东西讲给你们听。所以你如果真的熟了那逻辑，其实清楚的话，你也可以自己讲一次给你自己听。好，那么他开始十番显见了。那十番显见，你自己去想，他最主要的是什么？就是要你啊脱离对于这个根啊，六根啊，我们的六根以及外面的沉浸的依赖。不能，你要知道，我们这个他开始真的把这个见性，不管你讲世经也好，见经也好，见性也好，总之他要把这个概念先帮你带出来了，让你知道真正让你看见的不是你的瞳孔啊，也不是你的眼珠子，也不是你的这个眼睛啊，真正能看见是那个见性。他开始把见性的概念带出来，哦，把见性的概念带出来。那为什么我们说，诶，见性啊怎么还没有是完全的真相？没有啊，因为你看我还讲见闻修长觉知呢，事实上在真正唯一到最后呢，没有能所的，都没有能所的，怎么会有见常正闻修常觉知？当然没有嘛。所有的功能性其实根本是 完全 fully integrated， 是一不是多，也不是六，也不是多。所以现在啊，他没有办法一下跳到那边去，所以你加减乘除会他可能先教你线性代数 linear algebra， 之后再告诉你哇最后是怎么样怎么样，高等微积分怎么样。好，那我们看啊，在这一个十番显见，他一开始就是先告诉你，你一定要离根脱尘，你要跟你的根啊，你要跟你那个我们自以为存在那个根，眼耳鼻舌身意，你要先脱钩，也要跟外面的那个沉浸能够脱钩。他告诉你，你要看见不是靠你的眼睛，也不是靠外面的沉浸，没了眼珠子照样可以看，外面的境界给你断了，你照样可以看，那个东西叫见性。所以为什么要内观？到最后我们禅坐禅修最后是内观啊，你要去观你的真如本性，观你的自信，观你的那个自心啊，你最后观，其实你才会冲破你跟对于根啊，还有这个沉浸外面这个沉浸所对你的这个帮，他所对你的限制，你才有办法冲破。所以一开始啊，他慢慢就告诉你，不是靠眼睛，也不是靠外境，是靠你的真如本性啊。我们就先姑且叫他自己那个见性吧，真的是见性让你看得到啊，见暗也是见，见明也是见。我们要先把凡夫啊跟小乘，就是说我一定要有光，我一定要有色啊，我要有黑跟白，我要有光，我要有眼睛，我这样才能看到东西。他说你这个概念你先放掉是不对的，真正是后面的如来藏那个见性让你真的是能够看得到。那这个东西其实对我们来讲，因为我们现在听好像觉得还可以接受，为什么？因为你讲了几十堂课了，那我十几堂，我想不止十几堂了吧。那这个东西你每天听，哎，到最后你可能会觉得 make sense， 可是你刚开始时候东西这是不 make sense 的。所以他现在这个十番显见所讲的东西都是对我们来讲一开始听是不 make sense 的。那后来他又告诉你，我们这个真如本性，我们这个见性其实是如如不动的。那他就告诉你， 啊，我们原来这个其实从它也不会进也不会动，这怎么回事呢？从用客人灰尘这种会来去会动摇的这些东西来告诉你，这些东西是虚妄的，来来去去来了就家里就有客人，走了之后家里就没有客人，那这怎么会真实的呢？这个客人对于我们这个旅客旅，这对于我们这个酒店会对于我们这个客栈来说，它不是真实存在。灰尘也一样啊，不停的摇动啊，那个上上下下起起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动态的，动态的东西其实就不是真实存在。那真正真实存在的是静态的东西，但事实上他会告诉你，他不用静态，他用不动，或者是并非常住，非不住。为什么会这样讲啊？因为静态，如果他告诉你真如心是静的，那你又陷入了另外一种执着，或另外一种静，那个叫执念。我说他是静的。阿难这边讲重要啊，说上无有静，谁为无助啊？都没有静，都根本都没有静，怎么会动呢？他并不是说这个心原来是躁动的，我现在安静下来了，不是。他会告诉你，他从来没有安静下来过。为什么？因为从来没有动过。你一定要这个地方不能够回摇，你要去悟这个道理。他没有静下来过，因为他从来没有动。他也说上无有止啊。谁为动？谁为动？谁为摇动？为什么？从来没有止过。为什么？因为他从来没有动过啊。他没有静下来，因为他从来没有在那里那个妄动、躁动过。所以你要有止，或你要有静，一定是刚开始是一个动态的。他事实上没有止或没有静的概念，因为他一开始也从来没有动态过，他就一直处于这个如。其实我们还是讲如不动，不动，它不是用静这个字，它是如不动，从来没有动过，所以它也不曾安静，它就是最原始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告诉你啊，这个见性啊，能见的是见性啊，是心啊，我们这个如来藏并不是我们的眼睛啊。然后呢，我们的如来藏是如不动的。第三番显见讲了什么？第三番显见告诉你，如来藏是不生灭的，告诉你这个见性啊是不生灭的。这个地方啊，不生亦不灭啊，因为我们又同样的又来了，我们是凡夫嘛，凡夫非小圣人真的是有生灭的概念，凡夫就一直着在这生灭相里面。但小圣人呢，他觉得哎呀，这外面的所有的一切啊都是生灭的，所以我现在要超越这个不生灭，不生不灭，我这所有的东西，但是它都有生灭相，所以我要把这个东西给灭了。那凡夫是说哎呀，他我就在这生的生灭相里面不停的打转。那小乘人是说我要把这个生灭相给灭掉了。那生灭灭以即灭现前，但事实上那不对的，你不能把生灭相给灭掉了。真正大乘的来讲的啊，他没有生又怎么会有灭呢？你要去想这个概念啊，有生有灭你才能把生灭给灭了。那你今天没有生也没有灭，你如何去断生灭？所以生灭是所谓这边讲的不生不灭，是超越有生有灭，或者是超越把生灭给断掉，那整个不生灭。所以我们第三番显见就讲说，其实啊，这个见性啊是不生不灭的。虽然它一开始是只讲不灭，但事实上你也不生啊，后面会讲出来啊。那就这个地方有介绍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啊，叫做波斯匿王。波斯匿王他啊已经在跟他应该跟佛同睡，所以他在跟佛啊在这段聊天的时候啊，他很担心啊，古时候活到62岁差不多了，离那个大去之日不远了、他很担心自己的这个，上次我记得有讲啊，前面半部讲说哎呀，我这个已经快要不行了，我很担心啊，因为我认识佛，他就说他自己认得佛之前啊，就跟着外道在学习。那外道是说啊，我们这个灵魂啊死了以后啊就灭了，那死了以后就灰飞烟灭了。他波斯匿王很担心啊，那个他心想说，他现在开始修行啊，有这么多身那个叫家财万贯，这死了以后怎么办？灵魂没了，那他到哪儿去了？那所有东西，尤其是修行啊，累积这些福德做的善事，办了都没了。所以啊，佛就是告诉他，我们的身体啊是会衰老的，就是只要人啊有情的有情万物啊， 反正所有一切嘛，有情无情啊，这个有情的一定会生老病死的，那无情的呢，成住坏空，反正也就叫做生住异灭啊，生住异灭。所以我们中文的那个生灭其实就是生住异灭，取前后两个字。那你说诶，不生不灭，那到底怎么回事啊？他就告诉你，我们的身体啊是会老的，会病的，会最后真的会死掉的哦。那我们的那个，你看啊，脸上会起皱纹啊，那他就在告诉你，我们的那个脑子里面的想法啊，也是不停的在变化。那他告诉你说，这所有的东西都是虚妄的，所有的相会变动的东西都是虚妄的。那么真正有一个见性啊，是不生不灭的。所以他跟波斯匿王讲，你记得我们上次讲，就是说，看看啊，他想说，波斯匿王就很担心啊，他就跟大王讲说，哎呀，跟佛讲说，不是跟大王讲，他跟佛讲说，哎呀，我这个一年不如一年了，这个20岁的时候啊，比10岁老了，那30岁、40岁、50岁肯定又比之前更老，到现在62岁了，真的是齿牙动摇啊，那我觉得我自己快死了啊。那这怎么办呢？那佛啊就跟他讲说，其实啊，你啊不用担心，人啊的确会死，人的身体啊真的是会坏灭，但是啊，在这坏灭的身体啊之外啊，其实是有一个不生不灭的本性啊，见性。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这个经文是在佛告大王啊，汝见变化，那个汝见变化千改不停。我们找到这一段经文，所以佛啊就告诉大王，他说没有错啊，他说你见到汝见变化是什么？汝见到自身的变化，自己身体啊一天老过一天啊，那这个是念念千改不停啊，那么你的脑子的那个坏妄念啊也是一波又一波啊。他说啊，你看到这样子的景象，波斯匿王很了不起啊，他观察的这么的细微，他就可以已经悟到了凡这个凡夫之身啊，最后毕竟啊被毁灭啊。所以呢，他说啊，这个物之如灭啊，他说但是啊，易于灭时啊，他说我告诉你，灭掉的时候还有一个汝之身中有不灭也。他说哎，那你知不知道你身中有一个不灭的东西，就是我们讲的见性。哇，那这个时候那个老国王听得很开心啊，就合掌佛佛言说，我实不知啊，我不知道啊。那佛说啊，我今天就来告诉你，我现在就来秀给你这个不生灭性。那这个不生灭性啊，其实啊我们就再念一段经文好了，因为经文后面其实不难，但是我们还是经文要把它带过一次啊。那楞严经还有另外一个有一些字啊，那个比较难念，所以可能就要查一下到底字怎么念法，它那古文真的用的字有的时候蛮深的啊。那佛是怎么跟这个波斯匿王这个老国王解释呢？他说大王啊，汝年几时啊见恒河水？那个他问大王说，哎，你是几岁的时候看到恒河？那么大王就说，我生3岁，慈母惜我，夜泣婆天，经过此流，耳直及之啊是恒河水。大王啊，在3岁的时候啊，他的妈妈曾经带他去祭一个祭天啦，祈婆天，应该是祈求长寿啊，保平安的。那么那时候他说，我就经过了恒河，是我第一次经过恒河，我就看到恒河了。那佛就说啊，大王如汝所说啊，20之时衰于10岁乃至60，日月岁时念念变迁啊。那大王啊，他说你这边应该都很简单，你20岁就老过10岁，30岁又老过20岁，到现在60岁了。来念念这个日月岁时，我们有讲过吗？一日不如一日，一开始是一年不如一年，后来是一个月不如一个月，后来是每一日不如每日，最后是每一时不如每一时。然后呢，他说则汝3岁见此何时啊？至于13，其水云何？他就叫他比，你3岁的时候见到这个恒河水，那到你13岁的时候，你感觉怎么样？那国王就说，如3岁时，宛然无异。他说我13岁的时候啊，见到那恒河水，我能见恒河水，就像我3岁一样啊。他说，就算乃至于今年62，亦无有异。所以表示他随着他老化， 但是它建的功能是没有变的。那么我们先把这经文都 完全整个看过去之后，我们再讲重点。佛言如今自伤法白面皱啊，这个你啊一直在想说自己头发也白了，这个全脸都是皱纹啊，其面呢，你的其面必定皱于童年啊，一定比小的时候皱纹要多啊。则汝今时观此恒河，与习同时观河之见有同貌否啊？这个他就说，哎，现在老了，皮也皱了，齿牙动摇了，那个老态龙钟了。那你去想一想，你现在62岁，你看这个恒河，他就问老国王，那跟你3岁的时候啊，去看这个恒河，有什么改变呢？观河之见，这个见啊，就是见性跟见精，就是你能一见的这个见，跟3岁有何不同吗？那个老国王说，不也世尊，真没有诶。大王他说，那个佛言，他说大王啊，那所以佛就跟他讲说，大王你现在啊，乳面虽皱，而此见精啊，性未曾皱。皱者为变，这个地方你要看到，皱者为变，不皱非变，变者受灭，彼不变者原无生灭。你这句啊比较重要，你稍微可能划一下，就是你看我们的皮会皱，我们的相跟用，我们的身体哦，我们的这个色受想行识的这个五蕴结合的身体是会变的，是会皱的啊、哦，只要会变化的，它最后一定会灭，这个是重点。生住意灭，生是什么？出生。注意是什么？开始变化。所以只要是会变化的，是变化的就一定会灭，这是一个自然定律，就是不会变动的，就是这个生住意灭。只要会变的，变者受灭，那么不变者呢，原无生灭。完全不会变化的是什么？是我们的见性啊。你3岁30岁或者都到62岁，不管是什么时候，你去看那个见性不会变的。云何于中受辱生死而有隐癖，这个莫加离啊，就是外道啊，都言此生死后全灭。所以他说，其实我们在我们这个身体是会断灭的，会生住意灭，会生老病死，但是我们的见性是不会变的。所以他说，你千万不要听外道的讲说什么东西，我们死了以后啊，就是这个叫做那个烟消灰灭，烟灰那个成语不好。灰飞烟灭呀，灰飞烟灭，所有的东西全部断掉了，完全没有灵魂了，什么都死掉了，全没。他说这是不对的，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只要是能够变动的，它就一定会毁灭。但是你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在我们这个变动会毁灭的身体之外啊，还有一个，或在这个在这之，我们现在讲说是之外，事实上我们在后学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我们这个沉住外空身住意灭的这个身体，其实就是那如来藏，它只是随着缘分在变现，有的时候随染缘，有的时候随境缘。那现在还没讲到这么深，它就会告诉你，其实我还有个性存在，体性的存在，体性是不会变动的，相用会死，会老，会皱，会死，体性就不用担心，体性是一直存在的，哦，它不会生灭。那他先把这个概念介绍出来，你等到你接受了之后，诶，他后面就会告诉你说，哦，其实啊，这个身体根本就是如来藏，五蕴就是如来藏，慢慢慢慢你就会学到那边去。所以那王啊听到就很高兴啊，他说，王闻是言啊，幸之身后啊，舍生去生。什么叫舍生去生？舍了此生，去彼生，就是如果我们这一世死掉之后啊，我们还有来世，就是我们讲的灵魂学，对，应该三世学说，六道轮回，轮回的学说，我们死了之后会再来，只是可能用不同的生命形式再来，但是我们的那个真如啊，我们原来的那个我们所讲的我们那个真心本性语，我们所有的这样东西，它是会一直跟着我们的。所以大家听完呢、啊，与诸大众踊跃欢喜，得未曾有。那每一个人听到这边呢、啊？都非常的开心。所以我们其实今天在讲第三品要记得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呢在想说，哎，那我说我去见恒河，我3岁的时候见恒河，我可能30岁的时候看得很清楚啊，3岁的时候眼睛没发育好看不清楚，30岁的时候看得很清楚，62岁得了老花眼白内障我也看不清楚，那也有可能恒河现在沙淤泥堆的很多啊，跟以前呢就变得比较黄啊，比较脏啊， 那跟以前不一样啊，那这个见还是相同吗？你能见的这个见性还是相同吗？你要知道，你去看这个相，你说恒河已经不是之前的恒河，你是从相用的概念在人世凡夫俗子的 perspective 在看事情，但是你今天你是要用没有分别、没有执着，甚至没有能所的这个概念，那个见性从来没有变过，水性依然是水性啊。那恒河的水性、那个湿性、那水性从来没有变过，你是以性见性啊，你不能以相见相。你要是用你的眼珠子去看那恒河，那是以相去见相，你现在是要以性去见性。所以我们就说，为什么佛见人都是佛，而凡夫见佛都是凡夫？因为佛见到是我们的佛性啊，凡夫见到那个佛是见到他的色，他的应化身是那个色相，而佛见我们，他不看我们的色相，他看到是我们那个潜在的佛性，还没有被完全显现的佛性。所以我们现在也要学习的是能够以性去看性。你今天是以我们的真如本性，用我们的见性去看恒河的水性，那么到最后他会告诉你，其实所有的水性到最后，地水火风空根室这七大最后也是如来藏，它的特性就是如来藏。所以当你能够悟到这边，你知道地水火风空根室到最后全部都是如来藏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时候最后是以法身见法身。为什么法身为佛可得见之？佛能见佛，他看到的是佛性。如果你不能够明白，你没办法证悟地水火风空根室都是如来藏的时候，你是见不到的，你没办法见到他的法性，你不知道他的那个法性，他的佛性其实就是如来藏，你见不到如来藏。那如果你证悟到那一点的时候，你是你见到所有一切都见到他的法性，见到佛性啊，那时候明心见性啊。所以大概第三品，我们呢，其实第三品不深啊，一二三品都相对来讲一点都不难啊。第四品呢，后面会有一些难的地方，但是那也是因为他只是给你一个 heads up。是先搞搞有给你一个概念，到后来经文都会仔细诉说，也都不难。我们学楞严经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把我们原来的一些知见，就是慢慢慢慢把它放掉，就是去很享受佛的逻辑。你不要去，其实不要去怀疑它，你不要去 challenge 它，你不要说等一下这跟我学的不太一样。其实我们慢慢啊，这个是一个训练，你就是慢慢把我们那个世俗凡夫俗子那个世俗的知见，你有能力慢慢把它放掉，然后你就很愉快的走进了佛的世界，随着他的逻辑，随着他所跟你的讲，你把你原来的东西都放掉，你就会很享受这个小时，或者每一次你去念楞严经的时候，你会非常享受他所告诉你的道理。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法喜，你什么时候能够法喜，就是你把你自己的这个知见啊，那个任何的知见，不要讲说是正知见或者是什么什么邪知见，任何的知见把它放掉的时候，就是在用我们的真如心在学法，那那个时候就是法喜。只要你还有在那里分别那个执念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是用六根在听法，那法音没的时候，佛法也没了。所以其实所有的一切都在我们的心中，能不能分别，不要分别，能不能不要执着，慢慢慢慢的感觉会出来。那最后一个就是说，这是我自己的感觉，你在那桌子前面坐的够久的时候啊，那个时间够久的时候，你真的就是那课程烦恼那个尘，你要给他点时间让他能够降到地面上，或者在空中那个尘啊不要这么多，需要一点时间。我们真的没办法，我们这种功夫啊，没办法坐在那里马上进入，有点难。你给你自己一点时间，那个灰尘 比较 settle 以后，你这个时候就比较有机会用多一点的真如心去习法，去听闻佛法，那个时候就比较容易法喜，很开心。哎，你就知道说为什么很开心的时候，你那个真如心那个出来了。那个时候不是完全出来了，不可能完全出来，是有那么一丁点出来的，就已经足够让你法喜。这是我的想法，所以大家不用急啊。那下一次呢，我们两个礼拜以后，我们就上第四品。第四品，我们大家看看，先给你一个 heads up， 因为你要回去预习嘛，所以先让你知道他在讲什么，你这样预习的时候比较不会那个藏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他是在讲啊，佛啊就跟我们说，你去想啊，他经文在讲说你的手背，你就去想你自己的手啊往下垂啊，你往下垂的时候，这个时候啊，那你再去想另外一个景象，你把你的手伸起来往天空上举上去，哦，下垂举上去，那我们说啊，下垂的手背啊，我们就说它是倒着的，或者说是反的。那当我手背举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说它是对着空中的时候是正的，是就是举起来的啊。那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人类啊，有二元的思想啊，有分别心啊。那个手背有倒着，那当然要有，它垂下去又起来，当然要给它名字啊，对吧？一个是垂下去，我们称为倒；一个是举起来，我们称为正。他说，其实这就是我们需要去断掉的问题，这个东西是我们需要去克服的一些障碍。为什么倒下去就要称它为倒？起来的时候就是要正。他说，为什么我们人类啊，或者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老是就着重在你再去想这件事情啊，这很有意思。我在没有看这一段经文之前，我也是觉得有意思，看完之后觉得有意思。为什么我们老是去 focus 在这个手背是往下还是往上？为什么我不能够去想我这手背往下也好往上也好，我就是那一条手背啊？我为什么一定就要分别它是往下还是往上？这就是我们以前讲过一个故事啊，两个人舀水喝，是哪个仁波切讲？一个有钱人拿着金银珠宝的那个碗去盛水，另外一个穷人就拿了一个破瓢去盛水，两个人都喝水。有钱人心里非常的开心，因为他用了一个金银珠宝的盆子喝杯子喝了这水。那穷人很郁闷啊，很自卑，因为他用了一个破瓢。可是都没有人去想，哎，他要的是那水啊，你为什么不 focus 在你要喝的是这个水，而去 focus 你用什么东西去舀这个水来喝？这个东西其实就是第四品，他慢慢慢慢第四番显见，他慢慢要告诉你，他要告诉你啊，你要去想啊，本性是不会失去的。不管我们是变成人变成天人变猪变狗变猫，或变成蚂蚁到了三恶道里面，哪天恶业现前的跑去地狱混一阵子，我们的佛性没有失啊，我们的真如本性没有失啊。那个手背是往上指还是往下指，它都是那条手背啊。你一定要记得这个道理，往上指往下指那不是重点啊，重点是都是那手背啊。那为什么以古时候古德不是说用金来用金子打造像，来以金铸像来比喻一个金子打到一个佛像，诶，你就愿意跟他下跪哦。那个金子弄到一个狗头，你会愿意跟他下跪？肯定不行，你顶多摸摸他，这怎么能下跪，对吧？所以这就着相。你为什么没有办法看到那个像的后面都是那金子？你为什么要有分别心？就是因为一个是佛手，一个佛像，一个是动物的像吗？所以他就是要第四品，他就是要你去好好去思考这件事情。他告诉你说，哎，不管你怎么样，这东西其实是不会失去的哦。他一直，我们一直拥有这个佛性，这真如本性我们从来没有失去过，所以现在要把它找到，要让它重现江湖。这第四品在讲的。好，那我们今天整整讲了一个小时，我们休息一下，那先消化2分钟。